我们先把涅槃这两个字啊，这个名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涅槃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很多，最常见的呢是翻作灭，四谛里面的苦集灭道，灭是灭烦恼，小乘的涅槃是灭见思烦恼，不究竟，因为见思烦恼之外，还有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小乘人还没有断除，所以那个涅槃叫偏真涅槃。大乘菩萨所证的，不但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也断了，无明也破了几分了，比小乘的涅槃呢要殊胜太多了，所以称为究竟涅槃。菩萨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也就正一分究竟涅槃。从初住到等觉有41个阶级，频频分证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不是一下就得到的，逐渐逐渐证得圆满。这个名词还有一种译法，也是我们常常看到的，那就翻作圆寂。圆是圆满，寂是清净寂灭。啊，这个寂实在就是说，见思尘沙无明断了，心到清净寂灭了。明呢，是性德圆满的开显了。我们在大乘经上见到佛告诉我们，名叫初住菩萨，直破一品无明，他的作用就跟如来果地上啊相仿佛了。楞严经上，观世音菩萨用梵文文字信信称无上道的修学方法，正如初住圆教的初住，就有能力随类化身，在十方诸佛刹海之中，菩 普度一切众生。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啊，实际上呢，菩萨是圆初度的地位，他就能够示现32相80种好。啊，这个佛的形象啊，来度众生。由此可知，这个究竟涅槃里面呢，的的确确有圆寂的意思，功德圆满了。那么这是经论上常讲的大涅槃。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的方法，到这个位次，因缘果满。这一句里面，就是究竟涅槃这一句，如果从大乘原教来说，是菩萨初住位到等觉位，这里面是42位阶级。菩萨位到这个地方就圆满，再往上去，就是三世诸佛，依般若波罗蜜多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非常重要的事实，菩萨依般若智慧能证到等觉，圆教初住到等觉，一切诸佛如来也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故成就了无上菩提。这说明佛法教学修学这其中般若占的地位是非常的重要，无怪乎世尊当年在世说般若经典呢，讲了22年啊，释迦牟尼佛说法是49年呢，说般若说了22年，几乎占他说法时间的一半。佛法的总纲领是戒定慧三学，般若是慧学，常言说得好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 般若，怎样得到？要从定中得到。所以，不但大般若，就连小般若，啊，这个《大藏经》里面有小品般若。般若不在经里头啊，经里面没有般若，般若也不在佛的言语里面呢，言语里头也没有般若。不但言语里面没有，般若也不在思维想象里面。心经是般若的总纲领，读了之后，这些最重要关键的地方总要能够体会。般若在一切法空里面，啊，所以抱着般若经去学般若，那就错了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离开般若经也没有般若。那我们应该如何修学呢？如何能得到呢？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，修学方法的提示。他老人家告诉我们，教我们看经听法，要立言说相，立是不执着；要立名字相，不要执着这些名词说语；要立心缘相，这个心缘就是思想研究。你只可以听，不可以去想。为什么呢？这一想呢，就落到第十意意识里面去了。第六意识分别，第七是执着，所以一想啊，就落在意识之中，那就错了。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如果不用心意识，那就是自信起用。唯有自信起用，般若就现前了。这个道理很深，菩萨所以能够成就，就是他知道诸法空相。因为知道一切法空，所以他才能够远离妄想执着。才能够以清净心照见诸法实相。 这样自然就其如究竟涅槃了。再往上进一步，这个是说真正平等觉知一切诸法的真相，彻底究竟明了。这能明了的就是无上的般若智慧。这不得已说这么一个名词啊，其实性相之中啊都没有名言的，所以名可名啊非常名，道可道非常道，不得已用这些名相言说，为我们启示，为我们做一个引导。我们从这个启示，从这个引导里面呢，就其如真实。所以在因呢，称它为智；在果上呢，就叫它做觉。果达到极处，就加上一个无上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也是属于尊重不凡。他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。阿翻作无，耨多罗翻作上，三藐翻作正觉等，三菩提翻作正觉。菩提翻作觉，啊，合起来叫无上正等正觉。正说明没有邪，啊，没有一丝毫的偏邪。完全正确。等是与一切诸佛所证的平等。所谓双照二遍。转八十乘四智，正法空而悟真如，真如这两个字，真是说的法性，如是说的法相。性如其相，相如其性，古德为了啊，容易令人理解起见呢，常用啊精跟精气做比喻啊，譬如黄金。 以精作气，气息皆精。精比作真心，这个气呢就比作法相。精就是气，气就是精，这就说明相即是性，性即是相，性相一如啊，所以叫做真如。这是诸佛如来真正清净的觉悟，那么由此指一切诸法的实相，就是真相啊！啊，一切诸法真相完全觉了，我们称它作菩提。啊，菩提就是这个意思。古德也有简单的解释，说菩提是真法空的意思，这一切就是经上讲的诸法空相，他完全明白了，完全了解了，也完全契入了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这种了解不是解悟，是证悟。啊，证得真如这个道理，证得实际的道理，证得法性的道理，也可以说证得法界。这些事实真相，佛给他建立一个名称，叫菩提，为了教学方便起见，这才用这个名词说语啊，是为教学便利而说的。这个是名相怎么来的，我们要知道。又说不可破坏，不可分别，这个叫菩提。又说发真如性，不变异性，无颠倒性，这个也叫做菩提。我们从种种啊解释，体会无漏多罗三藐三菩提圆满的精义啊，精华的意趣。佛是以般若而证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进宗经上告诉我们， 念佛往生，不退成佛。由此可知，般若这个精髓啊，解悟已经相当不容易了，证悟就更难了。正因为它难，所以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在西方建立极乐世界，为我们做最好的增上缘，让我们到那个地方去修学，圆满的般若波罗蜜多。若不是究竟圆满的般若，诸位想想，如何能不退转？定功啊，尚且有退呀、啊，唯有真实的般若，才能达到不退转。这其中，古德为我们说得好，西方最殊胜的缘，就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我们与这些证得究竟圆满般若的人在一起，由他们照顾，由他们关怀，由他们提携，我们才能够在这一生当中也圆证